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。每一天，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永生斋，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，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，他们吃苦耐劳、顽强拼搏的精神，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。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，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，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。欢迎收听小说《永生斋》，演播艾宝良。 春末的北京，乍暖还寒，老槐树枝头上已然吐出了棕绿色的嫩芽，春风吹过，大街小巷散发着绿色的芬芳。前门大石烂的早晨，稀稀疏疏的人流在微寒的春风中匆匆而过。王焕章和杨康站在同仁堂大药房东侧的一块石阶上，放下了布包，把羊皮垫子铺在石面上，取出了两双鞋，整齐地把它们摆放在羊皮垫子上。杨康在老三顺斋学徒3年，没少跟着师傅在外面跑买卖，可那都是有商铺的座上，今天跟着王焕章在大石烂摆摊叫卖，那还真是头一回。刚刚开始叫卖啊，这脸还真有点挂不住，看着行人匆匆路过，脸红起来了，刚张开的嘴又闭上了。王焕章熬了几宿的夜，两眼通红，右手的两个拿针的手指头肿得像个小胡萝卜似的，都不能回弯了，再加上又困又饿，还没等叫卖就坐在石阶上打起盹来了。杨康看着王焕章满身疲惫的样子，心疼起来，埋怨自己没勇气没出息，这点脸面都豁不出去，将来咋跟三哥闯天下呀。想到这儿，他心头一热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冲着行人的背影就大声地叫卖起来了。 哎，那个路过的朋友，快来瞧，快来看呐！啊，最新的产品，老北京千层底布鞋，底子厚，不怕磨，不认脚，随便穿，穿着容易，买着便宜啦。 几个好奇的行人，还真让杨康喊得停住了脚步，转回身凑到鞋摊的前面，有的呢，还弯下腰，伸手抄起这个布鞋端详一番。 哟嘿，这北京城又出了个千层底布鞋，嘿，真稀罕，嘿，让我搂搂。 一个中年人领着一个穿戴艳丽的女人拿起布鞋捣鼓着。 两个时辰过去了，高高的太阳照射在大石烂街面上，燥热起来了。一位花白胡子的老先生 在对面肉食铺前坐着藤椅晒太阳，看着两个卖鞋的小伙子又喊又叫的忙活了大半天，一双鞋也没卖出去，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就叼着烟袋锅走过来跟他俩搭讪。 哎呦呵，小伙子，在这儿卖鞋呀、啊、就等于白费功夫啊。哎，你看，哎，北街筒子里有步营斋，东北面那条街有内联升啊，能到这儿转的都不是怂主，你这没名没姓的鞋，嘿嘿，人家不认呢。 王焕章和杨康都有几分失望地站了起来。王焕章抱歉地说，哟，老先生吵着您了，您多包涵，对不住您了。老先生看着两个大小伙子老实巴交的挺可爱，又多说了几句。 这大烂啊，我都住了20多年了啊，我看你们俩还是收拾收拾回家吧。哎，不是我瞎说啊，你们俩在这喊一天也卖不了一双鞋去啊。为什么呀？在这地界啊，你俩这卖法就不合时宜。我向你们俩呀找一个离这儿远点的人多热闹的地方去卖去啊。我告诉你，哎，离这儿越远人越多就越好卖。 老先生的这句话倒是提醒了王焕章，他想北京城离这儿最远人最多的地方那就是马店了。哎，那儿不但有本地人，从内蒙古张家口来的人更多了。哎，对，干脆啊到马店马洋市场去碰碰运气。想到这儿，他弯腰把鞋和羊皮垫子收拾好，重新放进了布袋，背起了包，拉着杨康的手高兴地说，哟，谢谢老人家，谢谢您了。二弟，听老先生的，咱们不在这儿卖了，走，先到西口那儿吃点饭，吃饱了喝足了，我带你去一个又远又热闹的地方去卖咱们的鞋去。俩人都饿坏了，来到老北京炸酱面馆，每人吃了两碗炸酱面，又和老板要了两碗热乎乎的面汤，填饱了肚子。杨康呢也来了精神了，他好奇地问，哎，三哥，你刚才说要带我去一个又远又热闹的地方，哪儿啊？王焕章擦着嘴神秘地说，嘿嘿，那地方啊10年前我曾去过几次，是我四大爷带着我和泽民一块去的，就是德胜门外马店的马洋市场啊。那时候我四大爷把我跟泽民接过来，他呢教我们俩练武术，还特意的请教书先生教我们俩读书学文化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四大爷最爱吃马洋市场卖的蒙古大草原的鲜羊肉了，他带着我们俩到那儿去买鲜羊肉，买回家涮着吃。哎，那儿可热闹了，北京人外地人都有，哎，特别是从内蒙古拉着骆驼过来的人，在马洋市场啊一待那就10天半个月的。咱们到那儿去卖这个老北京布鞋，我琢磨着有人喜欢。杨康看着王焕章，三哥，你把飞镖都扔神嘞，哈，那都是王掌柜那时候教的吧？王焕章说，嗯，6岁的时候我四大爷就把我跟泽民带到柜上，开始呢教我们俩童子功，几年之后呢他看我武术学得比泽民好，就又多教了我几招，特别是飞镖绝技啊，那是我四大爷亲传的。杨康羡慕地说，嗯，三哥你真了不起，你文武双全。又催着说，你什么，三哥咱快走吧，我想去瞧瞧热闹去。因为资金少，舍不得花钱雇人力车，小哥俩背着鞋一路小跑直奔马店就去了。马洋市场啊，对他们来说那是新的希望和梦想。春末夏初的德胜门外马店马洋市场没了往日的喧嚣，来自张家口、绥远、包头 各地的牲口贩子们要在雨季到来之前赶回家去，好去休养生息，培育选择良畜，待到入秋的时候再来马店交易。商贩们将各自的马店收拾妥当，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返程了。当王焕章、杨康两个人满头大汗疲惫不堪地跑到马洋市场的时候，已然是夕阳西下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《永生斋》。 通往马洋市场的一条土路的两侧零散地摆放着摊位，大多是附近的村民将自家的土特产拿来叫卖，准备回家的外地商人都愿意带些回去送给家人朋友。虽然已经到了该收摊的时辰了，大部分摊位上还是围着不少的买主。他们俩顾不上擦汗歇息，找了一个空着的摊位，把布包打开，将20双布鞋全部码放在摊板上。杨康双腿已经发软了，将双臂支撑在木板上，放松着腰臂，扯着嗓门喊起来： 哎，快来看嘞，老北京千层底儿的布鞋，穿着容易，买着不贵嘞。 一连串的喊声有了效果，一会儿的功夫啊，这个小鞋摊已然围满了人了。一个长着满脸浓密的胡须、光头圆脸、大眼睛的蒙古族的汉子抄起了一双鞋，仔细地看着，操着并不流利的汉话说： 哎，你给我说说，这千层底儿布鞋咋就穿着容易了？ 王焕章身子向前倾着解释着说： 那什么，我们这种老北京布鞋呀，它不认脚，不分左右脚，您闭着眼睛都能把它给穿在脚上。特别是上了年纪老人家穿着呢，嘿，别提多舒服多灵便了。 杨康俏皮地说：我们家这种布鞋呀，叫千层底儿，一针一线纳的底子，经久耐磨，穿一双顶十双。最大的好处是一双鞋穿在哪只脚上都行，这么说吧，嘿，就是傻子也能把它穿在脚上。杨康的话把周围的人都逗乐了。 蒙古汉子说：嗯，我老爹就不爱穿人教的鞋哦，嫌麻烦。这下可好了，我给老人家买回去，又是北京的鞋，一定喜欢。嗯，买5双给我捆好。 嘿，一下就卖出去5双。 杨康冲着王焕章做了个鬼脸，喜出望外。王焕章把5双鞋捆好喽，递到了蒙古族汉子的手里，接过钱刚要说话，人群中又传出了买鞋的声音： 小伙子，给我也捆上2双，我要带回银川，要是穿着舒坦，等初秋回来再多买2双。 好嘞。 杨康接过了钱，小心地捆好了2双鞋递给了那个银川人。 一袋烟的功夫，20双鞋都卖出去了。 王焕章舒缓着出了一口气，高兴地说： 哎呦，二弟，这趟咱们来对了，看来呀，买鞋呀还真得挑对地下啊。还有，哎呦，咱哥俩今儿太累了，走，那个羊肉馆咱们去开个羊荤去。 小哥俩收拾妥当转身要走，忽然听站在旁边的人冲着他俩说： 小兄弟，你们这些啥时候还过来卖啊？我在这儿还要待上1个星期再回绥远，这几天若能来，我一个人求买20双。 王焕章心里估算着，3-5天之内啊，做50双鞋没问题。 痛快地答应说，您放心吧，因为这两天呢缺货，三天以后我一准来。孙岩说， 那好，咱们一言为定啊。我叫刘苍岩，这几天都住在杨家马店，那天来了就到杨家马店找我吧。要不然先把20双鞋的定金拿走吧。 哎呦，那可不行。王焕章一摆手接着说，我们的鞋铺啊向来是讲信用的，哎，说啥时候来肯定就啥时候到，三天后20双鞋一准儿送到杨家马店。 太阳已经落山了，下垂的柳枝随风摇曳，入林的归鸟喳喳的鸣唱着快活的歌声。王焕章、杨康从羊肉馆里走了出来，步履轻盈地迈着凯旋的大步子，顶着满天的繁星，高唱着大清的军歌。中国男儿，中国男儿，要将只手撑天空，水师千年，水师千年，一夫振臂万夫雄，长江大河亚洲之东，巍巍昆仑熠熠长城，天府之国取多用红，皇帝之胄神明种，凤虎之龙万国来同，天之骄子喜纵横，中国男儿，中国男儿，要将只手撑天空。 那血腥壮美高亢的歌声在春暖花开的晚风中飘散着，飞扬着。王焕章在老三顺斋鞋铺作坊里又干了3个通宵，这回呢雇了个短工帮着他把碎布条平整后贴、粘、压、切在那鞋底儿，加快了上鞋的速度。第四天一早啊，50双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已经平平整整地摆在了操作台上了。吃完了早饭，杨康从西四牌楼雇来了2辆人力车，王焕章、杨康分坐在人力车上，每个人抱着捆扎包好的鞋直奔马店马洋市场而去了。来到了马洋市场，几个早到的小商贩正在摊位上摆着物品，小哥俩跳下了车，直接把鞋放在了靠近马洋市场出口的一个摊位上。一个驼背的中年人肩上挎着2篮的草莓说， 那什么小伙子，你们俩头一回来这儿摆摊卖货吧？这摊位那是东庄小黑子的商摊啊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小子下手可黑了，这摊位就是2年前他从别人手里头抢来的。哎，我劝你们俩呀，还是连后边啊老杨树棵子边上去摆去吧，那儿稍稍偏点，客人少，摊位也没人管，哎，谁来的早谁就占着他。 这个人善意地说着，一边说一边在旁边的摊位前停了下来。王焕章提起了鞋包，对驼背的中年人说， 哎，多谢您的提醒指教了，哎，就按照您说的，我们到杨树棵子那边去摆摊去了。 王焕章提着鞋刚要转身，就听到了背后传来了粗声粗气的声音， 哎，先别急着走啊，你把东西放在我的摊位上就得留一半啊，啊，是不是啊？古人说得好啊，见一面分一半啊。不是你们俩小子，我黑子的规矩向来没人敢破的。哎，多贼，你说是不是啊？ 王焕章双眼盯着来人说， 哟，真对不住了，我刚到这儿卖货，差点占了您这个摊位，我这儿正准备到老杨氏科子那边 找个闲摊摆呢。小黑子放下了一筐彩画葫芦，又把手中提的一包风筝放到了摊位上，抬起头看了一眼王焕章，他眼前一亮，如此文雅俊气的小伙子怎么也来这儿摆摊啊？怪不得说起话来还客客气气的，可能是遇到难处了，想到这儿就说， 得嘞，一看你这俩小子就不是痞子油条。告诉你啊，我小黑子黑是黑，可是从来不欺负老实人，刚那几句话我就当是放屁了，既然见面就是有缘分，对不对？你们俩呀，也别上那个老杨树科子那儿摆了，跟我这个摊位隔一个。哎，老刘头今儿不来，你们俩就在那儿摆吧。 王焕章拱手笑着说，哟，那多谢老哥了。哎呦，您看一大早就遇上您这位贵人了，嘿，今儿买卖呀肯定顺。 小黑子挥着手说， 行嘞，别歪道了，摆摊去啊，一回生二回熟，以后说不定啊还能成哥们呢，是不是？ 杨康提着鞋包先走了几步，来到和小黑子隔了一个摊位，打扫干净摊板上的灰尘，再铺上羊皮垫子，打开鞋包，将捆在一起的20双鞋先拿出来放在摊台一角，把包里剩下的5双鞋整齐的码放在台面上。过了半个时辰，小商贩陆续的多起来了，他们大多很熟悉，边开着玩笑边摆放着自家的东西，整个市场顿时热闹了。王焕章说， 二弟，趁着这时候客人还不多，我先去一趟杨家马店，把这20双鞋啊给刘苍岩先生送过去啊，你先在这照应着。 杨康答应着，冲3322的客人吆喝着， 哎，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嘞，哎，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嘞。 王焕章背着包装整齐的20双布鞋，敲开了杨家马店的大门。刘苍岩刚刚起床，正蹲在院子里的井旁边那儿洗漱呢，看见小伙子如约而至，高兴地迎上来， 哟，哎，真是守信人啊，那什么屋里请，那个喝口水，喝水。 王焕章穿过了院子，跨步迈进了前厅，将布包放在八仙桌上，打开说， 您说好了，正好20双鞋。 刘苍岩忙把鞋钱递过来说， 哦，真是感谢了啊，拿着北京牌的千层底布鞋回去送给我父亲和几位弟兄，那保准有面子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我们那个地方有钱人不少，就是不方便出行，啥时候能把这个鞋直接运到思远规划城去卖肯定成。 王焕章接过了鞋说， 行，多谢您了，多谢您照顾我的生意啊！我叫王焕章，刚开始做鞋行的买卖，等以后有机会啊，一定把鞋卖到美丽的大草原。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，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。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、锦石坊街等地，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、山西太原、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。这八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，红极一时。虽历经洪水、火灾、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，王焕章仍不改初心，爱国为本，立于勤奋。小说《永生斋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，作者王志学，演播艾宝良，编辑张璐，制作胡听兰。